嘿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个周二你过得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很忙碌呀？脱下疲惫，可以来聆听一下好听的音乐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来说一说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的模样到底是怎样的。其实看到这个话题，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啊，就是躺在摇椅上慢慢的摇那首歌。 想要和你慢慢变老。 哎，对对，好像是这样一首歌，都给忘了。 肯定不是这个歌名，大家知道我们在说哪首歌吧？就行 了，你懂的， 对，你懂的。嗯，今天这些话题，让我们来聊一聊，就是大家幻想一下哈，就是说，如果找到一个很理想的人，那你的这个理想的感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对吧？ 嗯，对，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呢叫做《下一话心动》，也是很有节奏的一首歌，很好听。 对，哎，我觉得这个话题就不能有人说我们偏心了吧？你说你就算是单身的话，也可以有幻想的自由吧，有幻想的权利吧。 对对对， 嗯， 对。 想要所有流星倾听你的心意，想要每个雨天都只为你放弃。 例行例素，他说呢，我喜欢的爱情是这个样子的，两个人呢有各自热爱的事业，工作结束后呢回家腻歪在沙发上，一起做饭，一起打扫房间，一起旅行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逛街，简简单单，干干净净，最好不过是余生只有你。真好啊，想想都觉得挺甜的，很日常。 哎，我觉得这种日常真的是需要两个人性格很合适，然后有共同的默契了，要不然就真的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尤其是这种生活小细节，真的很容易起矛盾。 对呀，比如你想吃饺子，我想吃火锅，你想去旅行，我想在家待着，这就很尴尬了。 对，就正好你想宅着的时候，哎，那个人也可以吧，也想宅着，你想今天就凑合一顿吧，哎，那个人也觉得可以，对吧？这就挺好。 嗯，对对，其实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真的挺难的。 对。 这首歌来自于西西的欧巴我不傻。 嗯， 抖音很火吧这首歌。 嗯，挺好听的一首歌。 李先生的女朋友他说，我闹他笑，我闹他陪我闹，担心在心里，行动做给你看呢，就是嘴硬到不行。开始觉得他是大人，在一起呢才知道他是一个男孩。对，很放心。要问我是哪种放心，我会说是那种把命交给他都会踏实的放心，满满的安全感。即使异地呢，也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在身边。你看，遇见爱情多不容易啊，还好我遇到他了。哇，好幸福、 嗯、真好。因为大部分的异地这个恋情的状态都是特别担心自己被绿掉就是 无条件信任对方还真的挺好的。 对，有一个靠谱的人就会让你感觉他时刻在身边，就算是身在异地，但心却在一起。 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， 她说呢，说一下我爸妈吧。我妈胃口不好，一到冬天就不能碰任何凉的东西。我爸就什么也不让我妈做了，我们家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爸做。冬天早上太冷，我妈不想起床吃饭，我爸就会把饭菜端到床前让我妈吃，然后收拾好一切之后还不忘提醒我妈，碗筷放下不要动，等她回来再刷。我爸说只有我妈是等她老了会毫不犹豫地给她推轮椅的人。真好耶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爱情啊，爸妈已经上演过了。 对， 从小耳濡目染， 这样家庭里出来的孩子也会对爱充满自信的，他在以后自己的人生中 对也会过得很幸福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丁文琪的《不说》。 这首歌很适合那种两个人之间有很有好感暧昧阶段，但是呢你不肯讲我也不肯讲第一句， 就是 不说 就不说啊，看谁憋得过谁。 都是司马懿啊。 你拥抱了我的肩膀，心跳停在那一瞬间，有什么在融化。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，他说呢，最向往的爱情状态是两个人彼此聊得过来，看得过去，在彼此面前不用端着，可以一起做很多很多喜欢的事儿。对，就是在你面前磨牙放屁，然后你看到了我洗澡的样子，我看到你这个在马桶上的样子，都不会嫌弃。 嗯，对。 如果跨过了线，回到什么地方， 晴岛坚信生活各种美好。他说呢，从校服到婚纱，马上要进入第十个年头了，相信还有很多个十年会一直一直在一起。他半夜起来呢，去厕所迷糊，回到床上小心翼翼地摸到我出被子的脚，给我盖上，很暖很开心。 哦，还有细节啊。 甜蜜的前奏预测了 虚拟未来同舟共济。他说呢，当加班工作了一天，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，有他为你亮着一盏灯，有了他，再简单的事儿也可以变得很幸福很温暖。平时可以多一点小吵小闹，但一旦发生了什么大事儿，对方会把你摆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。为了彼此，即使窗外有再美的风景，也只是风景而已。 嗯，是的。 对，大事面前心里永远有你，不会说先舍弃掉你。 回到什么地方，我们还要当多久的朋友，你不说我也不能说。期待着 是二俊。他说呢，就是爸妈不反对，社会能接纳吧。哎，两个男生的爱情挺难的。 哦， 可能这就是就他们那个群体所奢望的，以后能够有一个很融洽的社会氛围，对吧？大家不会带有有色眼镜去看他们， 被祝福的那种。 对啊，是能够被祝福，而不是说被异样的眼光去看待。 爱牙川的大猪猪又是来秀爸妈的。他说呢，就是我爸妈的爱情啊，我爸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我妈，分开一刻就开始问我们， 你妈去哪儿了？我就希望我未来的伴侣能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，不管我需不需要他，他都一直在。真可爱啊。 对，就那种被牵挂被需要是很重要的，倒不是说时刻在身边黏着吧，而至少你要知道对方是在干什么，对吧？而不要说不闻不问，你做什么与我无关，我不关心，那种就真的很不好了。 就是被人在乎，被人盼望着，被人牵挂着，真的很幸福。 对， 大雨却像甜蜜的前奏，预测了一场浪漫的开头。 这首歌来自于李文香的《第一千次恋爱》。 嗯，别了，还是就谈一次得了，谈太多真的很烦。 那听听看他这个歌词吧，未必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意思。 对，开个玩笑啊。 随风越做观点，似明似灭，汇入星河万界阴天，风月林间，自在少年。 肉肉他这句话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。大道化简嘛，他说三观相契，互相崇拜。矢车菊不悲伤，他说呢，我可以做自己世界里的大人，但是你身边我只需要做一个小孩子，我不会没完没了的耍性子，也会照顾你的感受，两个人不过多的插手对方的社交，不多过问对方的工作，但回到家都能放下手机一起看电影，谁烧饭好吃就谁烧，另一个人洗洗碗，周末一起出去散散步打打球，假期就约好了出去旅行，常回家看看父母，很生活化。 嗯，对， 也是很理想的爱情的状态。 将我的爱惊现，三百或是点无名随行，是我依然追逐着你，鲜花吻合是你，也许当年早已忘记，哪怕沧海承载雨滴，谁把我拥抱彼此是不是应近在咫尺万分亲密，其实你有始至终从不知情，我第一千次喜欢着你，转头把犹豫过江点起如新，飞佳节降临，其实你根本也就不必知情，哦，一千个我都爱着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杨丞琳的《理想情人》。 这首歌是我当年看《恶魔在身边》那个台湾偶像剧里面的一个插曲，是他跟那个贺军翔演的。 哦， 我一直记得这首歌。 哦， 就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叫什么，你的理想情人可以打几分，我觉得就还蛮契合这期的话题的。 嗯，如果十分的话你会打几分啊，选择？ 嗯， 我觉得要分清现实和理想，就是我理想中是有可能要很多条件啊，就觉得说很理想，但现实中也就这样吧，满足了 也就这样 可以了。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觉得都是需要妥协一下吗？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事儿呢？ 十全十美的， 对， 真的是这样。 嗯， 就像打游戏似的，你就每个角色都是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的，不可能给你一个十全十美无敌的角色，那样的话游戏平衡都要打破了。 对，怪不得古人说难得糊涂，又说什么知足常乐，真的是这样。 嗯，对。 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，亲爱的你不要再陌生，增加我十分，我想问 这位朋友的留言挺有意思的，我也挺认同。他叫做 My Night Destiny， 他说带娃黑白脸，干活兄弟俩，打架父子兵，都能帮衬得上。 嗯，很社会了， 很社会。 专注眼神，温柔的表情，笑容里的天真，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。 好想买个晚安治失眠。他说呢，看大多数人都憧憬很羡慕，但我却不敢再憧憬自己的爱情了。当你曾经全身心的给过一个人热情但未得到回应时，你就会怀疑自己给的不好，就会怯懦到不敢再付出，对你丢了最勇敢的自己。自与前任的分手，他说我不会恋爱，不懂爱，我就一直在迷茫，感觉爱情太难了，丝毫不会再次憧憬自己的爱情。 嗯，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一次伤害就开始否定自己了，我觉得也不至于的。其实只不过是你不太适合他而已，可能你会有一个人喜欢你现在的一切的。 嗯，对，所以也不要他自己跟自己太较真哈，太计较什么，就顺其自然就好。 嗯， 就这样静静地牵着你的手走过红地毯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汪玉明的爱你。 笑得多么甜，满是回忆的画面在眼前，多么的幸福，这一刻我只想说爱你。 潘多拉盒里的虫，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。他说很简单，不离不弃就好了。说起来简单，其实这个最难。 对，能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。 嗯，不离不弃真的就是很厉害的了，诱惑太多了，而且人生的经历也太多了。 哎，这么说吧，我觉得但凡大家能够做到说在结婚典礼上对吧承诺对方的那些话，只要能做到的，我觉得都是很厉害的人，都是值得尊敬的。 嗯，对呀，因为人生有太多不确定的东西了。 嗯， 就像婚礼的时候那个证婚人说的那个牧师说的那句话似的，不管生老病死贫穷还是富贵，你都对他不离不弃吗？ 嗯， 对，任何一件小事发生的话，你都要好好想一想了。 对，哎，不止西式婚礼，你说咱们现在中式婚礼也会有这么一个互相询问的环节，对吧？问一下你是否愿意嫁给眼前的这个人，无论怎么样怎么样，都要会去回答一下我愿意，才可以进行这个婚礼的仪式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当初你许诺的话呀，这真的很重要。 对，既然承诺了，就是跪着也要走完， 哭着也要走完嘛。当然，两个人如果真的性格不合适，那就好商量量就得了、 嗯， 也没有说案头一定要你们俩过过一辈子。那样的话，我们也不是很支持。 嗯， 还是幸福就好。 对。 那这个朋友的留言，他叫做潘口恋，他说呢，在高楼上站在窗边俯视着城市，看着雪花飘落，在后面拿着两杯热可可走到窗边，一杯给你，背后环抱着，一起看着这个世界，说着下个月的出行计划。啊，他描述的是一个场景，他觉得很理想的一个场景。 嗯， 你的脾气是爱我的方式，我从来都不会介意。 这个留言也挺有意思的，他叫做杰杰 Roy， 他说呢，前几天看到一段话，一对情侣交往三年，女孩坚持不下去了，就想用一场分手旅行来结束这段感情。结果第一天晚上，他发现对方很晚上床。起床的时候发现他依旧给自己洗了贴身的衣裤，知道女孩会起夜，还把家里的小夜灯带来了。那一刻呢，他反悔了，掀开男生的被子说我后悔了，发现男生正在哭。这就是一个大直男独有的浪漫吧。突然被戳到了感觉。 对，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对方都为了你做了些什么，这需要你自己用心的去发现的。 真的是爱情都在细节里。 嗯， 这样的男生还是好好珍惜吧。 再分享一条留言吧，这个朋友他说，我终于有话说了啊。这个朋友叫做梧桐繁星，他说我看到这个话题，我突然想到这周的思修作业就是让写自己理想中的爱情，不少于600字。哎呀，我也突然想到我的作业还没写呢，不过没关系，多看评论就好了。感谢莫大人和萱草给我写作素材。他说从高二到大一听了3年的节目了，我终于有话说了。 真好。哎，我刚好是他的那个课题啊，完全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评论抄下来发上去就好了。 哎，说什么抄嘛，那就是呵呵不说抄、就是、 明知道为什么要说出来是吧。 对，我希望你的这篇作文能够得高分哈、啊，就记得一定要感谢这个木达人萱草。 加油吧。其实现在也马上到期末了，很多同学们啊都在准备着这个期末考试，希望大家能考出个好成绩吧。 嗯、对， 然后能够好好的回家过年。 嗯，哎，我们录节目这一天，北京下雪了。今天上午下的超级大的那个大雪，嗯、纷纷扬扬的，这点儿已经停了。就我觉得怎么说呢，想传递一下这份喜悦的心情给所有在听的朋友们，尤其是南方没有见过雪的孩子们。 都说瑞雪兆丰年嘛，希望大家在来年都有一个美好的收获。 现在已经说到来年了吗？我们还有好几期节目。 下一期才要总结来年的事儿啊。 对对，下一期我们可能就是要总结一下了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征集哈，赶紧来跟我们吐槽吐槽你今年遇到的那些事儿。嗯， 对，应该说是总结今年，不是总结来年啊，是展望来年啊。 对，总结今年19年。 嗯，对。那好了，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，希望大家一贯的支持和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。每期呢，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官方微博的账号里分享我们话题的，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，同名酷我音乐调频。嗯， 对，是的，赶紧去找到我们吧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嗯。 拜拜， 拜拜。我只想说爱你，就这样紧紧握紧紧你的手，紧紧你的手，走过湖底滩，一阵风叫我吻住你的脸，飘雪的海边，有什么你你的画面在眼前，我多少的幸福。只想说爱你。